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老师出来了吗？ 老师出来了。 学生出来了吗？ 学生没出来。 二，爷爷上去了吗？ 爷爷上去了。 奶奶上去了吗？ 奶奶没上去。 三，哥哥下来了吗？ 哥哥下来了。 姐姐下来了吗？ 姐姐没下来。 四，弟弟跑进来了吗？ 弟弟跑进来了。 妹妹跑进来了吗？ 妹妹没跑进来。 五，安妮游过去了吗？ 安妮游过去了。 阿里游过去了吗？ 阿里没游过去。